过去时期，我们坐在高， 我们坐在谷堆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

张开弦归来， 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。 当我从战场上开弦归来， 再来看望幸福的妈妈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肖淑萍、陈曦所演唱的《为了谁》，宁玲、蔡基平、陈曦演唱的《说句心里话》，和刘颖、宁玲、蔡基平、陈曦所演唱的《解放军同志，请你停一停》。 你把国漫哭退，汗水湿透衣背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却知道你为了谁，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，为了情敌守护，

船上呀划一上。我骑着马儿去放羊， 解放军同志你也去想 啊，来来来来请你下马听一听我们一块儿把歌唱， 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刘颖、宁玲、蔡其平、陈曦所演唱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 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 再见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再见， 我们却都没有呼吸。 让它淡淡地来， 让它好好地去。 到如今 年复一年， 我不能停止怀念， 怀念 你，怀念从前。 那海风再起， 那浪花恰似你的温柔。 怀念 怀念从前。